竟提起饮酒二字。 招亲的时候，驸马说他不会吃酒，可招亲之后，他今儿一杯，明儿一盏，就吃起酒来了。 他吃酒不吃酒，但把皇儿你怎么样啊？ 本下厚礼一分，你可曾见着？ 是啊，你可曾见着？ 没瞧见 啊？你到哪里去了？ 是啊，你往哪里去了？ 而我呀，在宫中 受难之日，你非但不去拜寿，还在宫中玩耍，难为你还是宫中之女，特意的不像话了。 礼呀，失了礼了。 司空 万岁， 我们不要理他，本身而坐。 是，本身坐过。 还有为父讲之的道理。 为什么说皇儿不知礼，看起来婴儿老真是糊涂，多亏您还是人忙，就不知一句 什么拜不得？ 本来就拜不得。 若论家法，他是你的公爹，你是他的儿媳，这个什么拜得的？ 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拜不得。 好好好，你母后在哪旁？你呀，与他演讲啊。 是拜得还是拜不得呀？ 论起国法休要提起，论起家法，人家是你公爹，你是人家的儿媳，理当去拜寿的。 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拜不得。 拜得的。 拜不得，拜不得。 好，拜不得。 母后，你跟我父王去说，就说这寿拜不得。 你呀，自己去说吧。 哎呀，母后， 啊，万岁！今日汾阳王寿诞之日，咱那皇儿不该去拜寿的。 啊，自从。怎么也这样讲话呀？ 你就说声拜不得，哄得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怎么我说声拜不得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 好好好，拜不得，拜不得 啊，皇儿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 父王拜不得。 是啊，现在实行老弟给小弟拜年，您呐 干脆别跟我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母后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拜不得我就不哭了。父王啊， 哎呦，哭出来了。怎么提起我的缰绳来了？阿紫陀 万岁， 前去看呐、啊，他的伤在何处？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我定要治罪拿过来。 是啊，王儿，那郭爱当真打了王儿？ 当真打了？ 果然打了， 果然打了。 待我看上一看，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要你那父王上的金殿治罪那郭爱。 母后，那驸马把孩儿打的浑身上下上下浑身都是伤，这伤，哎呦，还疼着呢。 待我看上一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我不让您看， 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那母后您来。 哦，我有伤啊， 有伤、 啊、有伤、啊、有伤、啊、哎呀呀万岁，那国外将你我的皇儿打得浑身上下上下浑身 均是伤， 他说有伤，我也没看见啊。 你呀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做不了我就不做。 皇儿过来，待为父看上一看伤在哪里，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为父定然治罪过来。 父王，方才母后已经看过了，您呐、啊、您就甭看了。 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那您就 大胆的奴才怎么讲起谎话来了？ 你呀真正的该打。 紫瞳，不要理他，我们背身走过， 我们背身走过。 父王， 不行，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就是这么讲的。 这样讲的，儿啊，咱那江山本来就是他郭家父子 挣来的。 父王，咱的江山是先皇留下的。 啊，挣来的。 留下的。 挣来的。 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父王啊。 不肯去，驸马。

去，你把那礼法当场仔细对他提。 讲的都是理，倒叫老夫与色子去，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不是们武士们绑奴才忙上金殿， thank you.

有道的唐天子 长才，断身三期，一来是老夫公老大，二来老夫拜了婿，十八一里忙下金殿，在宫中招惹是非，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 万岁！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公啊， 免去了京城大礼他都不怕我。 夫妻们相敬如宾，说什么怕的？ 倘若皇儿在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扶梯，孤王不怪你。 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弓劈。 怎么打来打去，打到我们深宫后院来了？ 小乖，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 把头低，要是你敬他，他敬你，你们。